我和你随便到哪里一起看 着手的爱情，简单旅行，看看一路的风景，只有我和你。清晨的细雨刚过去，阳光好像我的心情，穿上了外衣，出门远行，彩虹让蓝天更透明。你穿上新的连衣裙，镜中的自己很美丽，打开收音机，最爱的调皮，我们一起远行，只有我和你。在微风里被轻轻吹起，让我真的看得入迷，只有我和你，不管到哪里，没有方向也没有姓名。手牵着手的爱情，简单旅行，看看

还是挺珍贵。款款言语，款款乱红千秋，至于你朝朝暮暮， 问之又何妨？ 再看一眼，再看一遍，你怀中的梦，浪迹的风，是你给的承诺。还以为习惯孤单，习惯不安，却到放弃，心如雨交战。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旁。我们去哪儿、看那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七千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？告诉我什么？你喜欢去哪儿？